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呢一集咧就喺新年之前我哋上嘅。咁咧，阿笋哥又情商翻喺度啦，我哋个节目又做咗一年啦，真系苟延残喘咁样继续做落去，真系好惨啊！ 咁 啊，话说呢排啲人就留言少咗，原因就我哋节目个质素可能低咗啦，冇嘢讲。咁冇嘢讲有几样嘢嘅，第一我哋真系。即係個市道唔好，都令到我哋好撚沮喪啊！ 係，其實你真係呢、這個你個市道唔好，我哋個錢少咗，我哋玩嘢嘢少咗， 嗨都唔想玩。 係咯，你個遊戲少咗，你個人嘅情緒少咗，你情緒少咗，自然你個人嘅內在嘅個呢個個話題亦都少咗。咁你見朋友少咗，咁你朋友嘅經驗分享又少咗。咁呢樣少啲，嗰個少啲，咁啊，梗係冇乜嘢講啦。 你經濟唔好嘅，冇嘢講啦。好啦，今日我哋講呢個零九大事回顧，大家新年快樂，希望新嘅一年我哋即係開心啲啦，多啲嘢即係玩下啦。 同埋希望你中到強水蛋。 我哋第一樣我想講嘅，第一嗱香港大事，第一強水蛋。 嗱，你不如我哋推測下咩人做啊？ 嗱，第一一定係變態佬。 係男人定女人啊？你估？ 唔知。 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咧？ 唔系，佢有几样共通 点。虽然咧，大家唔讲，但系咧，大家都会隐含住后边嗰人系男人嚟嘅、欸。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感觉。 有，但系我。 但系点解我哋觉得女人唔会犯呢啲事法嘅咧？ 通常一啲咁激进嘅分子咧，个个都以为系男人做。嗱，但系我唔够胆讲啊，因为咧，世界上边有几个好出名嘅恐怖分子都系女人嚟噶。 系嘅咩？讲嚟听下。 第一个，宠信房子。 宠信房子啊！ 嗱，大家唔好以为 A V 女优啊，屌你老味！宠信房子咧，一个出名嘅恐怖分子同阿拉法揽头揽颈啊，话说佢哋都系同一间大学毕业嘅，就系、是、巴格达大学啦。巴格达大学系读咩嘅咧？你唔好谂住巴格达大学咧入到去咧，就系、是、教你嗰啲咩数理化，屌你老味天文地理，专教你恐怖袭击。宠信房子系边个嚟嘅？赤军领袖。 哦，系啊。 系啊。 假妹嚟噶。 假妹嚟啊！赤军领袖，你唔好以为男人嚟啊，麻甩妹嚟噶。宠信房子，我话俾你听，阿拉法钉盖嘅时候，佢咧有份出席阿拉法嘅丧礼。嗱，呢样都唔系够恐怖吓，但系咧，宠信房子咧喺当时嘅日本警视厅咧标示咧佢系坐紧监。咁究竟嗰个边个嚟嘅咧？屌你老味，你唔好话我听嗰个唔系宠信房子啊！我屌你老母，佢逃咗狱啊！仆街，70岁高龄咧喺日本嘅 Cat A 监入逃狱嘅。 系啊， 70岁高龄。仲要成功喎、 啊！不過呢、這個 即係你諗下當年嘅訓練咧，呢間大學嘅訓練係幾嚴謹啦、啊。 所以你話同樣係黑社會咧，或者同樣係壞蛋咧，呢、這個琴日咧呢個蘋果動新聞你有冇睇啊？ 冇喎、 啊。喂，其實咧，我真係建議大家觀眾咧，如果唔中意睇新聞嘅話，每日都刨曬蘋果所有嘅動新聞啦。 係。 因為咧，佢雖然咧，佢唔係一啲最有，佢未必係最有價值嘅新聞，但係佢肯定係最有趣嘅新聞。 係。 因為你做得動新聞，你個內容一定係有趣先。 冇趣就做唔到啦。 咁所以咧，你嗰日咧未必知道嗰日咧嘅真正重點嘅事情。咁但係就有趣嘅事情，你都會知道啊嘛，係咪先？琴日咧有條女，咁啊自稱黑社會咁樣啦，咁啊無啦啦喺尖沙咀行下，有架車開過嚟，然後俾人哋一棍扭低咗。跟住然後咧就幾個警察包圍佢，咪就話你冇事啊嘛。跟住然後嗰兩個殘即刻走咗啦咁樣。咁啊佢話呢、這個我係黑社會嚟嘅，我係唔需要警察保護嘅。警察上得過我就唔會俾人打啦咁樣。跟住有啲警察咧冇話，因為佢自己表露自己係黑社會咧，冇出得拉佢喎。咁但係咧，跟住然後佢又喺度揸住個電話扮同人哋講數咁樣啊，冇理啲警察咁樣。 幾多歲？ 30歲。跟住我心諗，佢講嘢啲音仲有少少歪添。我心諗，喂、哎，做警察做黑社會你都算霉啊！即係咧，霉到出街仲要俾自己又打，打完之後咧仲要咧同埋你係一個出色嘅黑社會，應該係好好咁利用警察。即係我咧，我作為睇咗咁多黑社會電影嘅 阿成哥，你聽我講啊！你講壞蛋未必係男人。嗱，我講俾你聽，一個好出色嘅人，阿哥係咪叫芬姐啊？我唔記得叫芬姐定咩？阿華姐啊？ 香港㗎？ 嗰、那個叫做乜鬼啊？福清。嗱喺英國唐人街有一個好似叫華姐，唔知又華姐係芬姐啊！屌有啲網友喺英國嗰啲扮過講翻俾我哋聽啦。咁你話説咧點解我識嘅咧？因為咧當年咧我阿媽咧過去，咁咧我阿媽過英國嘅時候咧，人哋介紹嗰個阿乜姐咧就即係信佛教，通常做好多衰嘢嘅人都諗住做啲好嘢嚟補下噶啦。咁咧就即係去嗰啲唔知乜撚嘢佛堂嗰度咧就一齊認識到啊！話説就。 咁咧嗰個係福清幫嘅大家姐，咁啊之後拉鳩咗，電視影出嚟，咁啊英國拉鳩咗，咁咧佢咧就屌你老尾，即係乜都做啦，最出名嘅就係咩咧，賣啲細路仔嗰啲器官，即係揾啲細路仔翻嚟就賣器官賣俾即係第二啲嘅即係黑市市場，咁啊佢最出名就係呢樣嘢，即係真係滅絕人性，即係你諗下佢做嗰啲嘢，即係壞蛋，你唔好諗住屌你，全部都係男人啊，好多壞蛋都係出名嘅女人，仲要數一數二咁撚兇悍嘅屌，第一個想講嘅狗閪就係邊個？貝隆夫人。 啊、不過我哋講翻呢個掉強水這個呢個咧， 我哋講 個犯罪動機又點啊？你認為？ 阿筍哥，我睇有幾單嘢係相同噶。嗱，掉強水呢單嘢咧，第一，佢選擇嘅地方永遠係一啲嘅行人專用區上邊。第二，下邊一定係一啲嘅密集式嘅即係連鎖商鋪，佢唔會話抌去廟街啊、女人街嗰啲唔會喎，即係佢未試過女人街抌啊嘛。即係佢唔會行嗰啲嘅小販檔。佢一定係好多人流，個人流係要即係好快脆嘅，即係你喺女人街嗰度可能要等噶嘛，即係唔會入鋪頭噶嘛，咁佢淨係喺出邊嗰啲攤檔嗰度行噶嘛，咁佢揾咧就會揾嗰啲嘅連鎖店嘅樓上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舊樓啦，第三樣嘢就係一定係樓梯。點解咧？樓梯易走啊嘛，電梯死緊啊！屌你老味，電梯裏面熄撚咗機，屌你走就唔啦。咁咧第四樣嘢咧，我好想講，但係希望佢係咁，亦都希望警察注意到呢一點。佢一定係一個衣著好光鮮嘅人嘅。如果衣著唔光鮮，佢唔可以自出自入喺呢啲大廈裏邊。你完全發覺唔到。佢一定係一個可能著套裝 suit 嘅女仔，短裙、絲襪、成套嘅恤衫西褲，恤衫西裙。你完全懷疑不到他是會掟強水彈，這個人行兇的目的一定是一樣的變態，即是他一定是一個很反社會的人。 他有沒有精神病呢？你猜 他沒有精神病，是一個嚴重反社會的人。還有一樣東西，他經過精密計算，如果他不經過精密計算，他又不會用這個三不政策，不定時行動，不定個地點去行動，不定時偷襲，不定時覺察，不定時移動。呢樣三不政策係遊擊戰爭裏面最要點嘅，佢亦都係掌握咗一樣嘢，證明佢一個有讀過書嘅人嚟嘅。通常變態佬咧，呢啲咁嘅變態佬咧，一定係經過精密計算、讀過書、有良好嘅教育水準、有一個良好嘅家庭，亦都佢係非常之咁有一個好嘅職業，你完全察覺唔到佢。 不過你同我推斷一樣，我亦都要認為咧，即係點解你反社會？反社會咧，即係咧，通常咧，如果你做呢一種嘅壞事咧，其實我都會認為佢係有設計過嘅，即係其實佢呢、這個而家佢係可以，佢咁樣做其實係挑起咗呢個市民對呢個香港政府唔信任嘅， 係。 咁而點解要咁樣做呢？其實我都會認為咧，佢係一個有能力嘅人，咁不過咧喺而家香港呢個咁嘅市道咧。佢或者係而家呢個時勢，佢表現唔到自己。 係， 呢人最怕係咩？冇人賞識。 係， 然後冇人賞識之餘咧，可能自己個條件仲要唔係好好添。係，咁自憐身世啊，不如去翻下社會。 係， 嚇，去增加你嘅，即係增加你嗰、那個其實就係增加你社會嘅成本啫嘛。係，係啊，咁咁你政府一定除咗喺硬性嘅地方部分要去短期裏邊去揾到呢個人出嚟之外，長遠嚟講，你亦都要防止呢類型嘅罪案發生，因為呢類罪案發生，你就係影響緊社會嘅公信力。咁所以咧，即係最終一定會 benefit 到有一啲人咯。 係嗱，我覺得呢個人咧，即係好老實講啊，我自己亦都掙扎咗好耐，但係最後嘅結論，我覺得呢個係女性嚟嘅。即係點解我覺得係女人咧？你女人你最怕做咩咧？俾人淋強水。男人最怕做咩？哇！俾人斬仆街。嗱，男人唔怕毀容噶，啱唔啱先？ 系。 男人唔怕毀容噶，屌你老尾！最怕做咩咧？俾人斬啦，切春袋啦，屌你老尾！性無能啦，最怕呢啲啊嘛。女人最怕咩？毀容。所以呢個人啊，佢要針對性令到人哋毀容或者容貌受傷，佢一定係一個女性嚟。點解喺呢樣嘢上面就可以睇清楚？因為男人如果掟會掟咩咧？磚頭咯。你个冚家铲一嚿砖头飞捻死你个扑街！但系呢个女人唔系，呢、這个犯罪者唔系，佢希望呢个强水弹爆开系令到人哋毁容、身体受伤。 你留意一点咧，就系、是、咧，嗰日咧佢走嘅时候咧，系留低咗一个 staccato 啊， 啊，系系 即系一个名牌子嘅袋咁样，系、啊、而呢个牌子应该系女仔买噶啦，系咪啊？ 所以我点解会咁谂？呢个系一个女仔。 所以我开头最初我就问你，你觉得佢系男人定女人咁样？咁、啊、但系大家仿佛都觉得佢系男人嘅时候，我其实背后都猜测佢系女人。 系啊，因为你见佢啲行凶手段咧，系好即系女性化嘅。用強水，嗱佢亦都有一樣嘢好堅持嘅，女性先會咁嘅，同一隻強水。 哦，係咩？ 係啊，同一隻牌。 咩雙飛牌啊？ 唔記得啦，屌，總之同一隻牌子強水，點解咧？佢唔希望有轉變啊嘛，每次掉嘅速度可能同埋嘅力量都係差唔撚多啊嘛，爆發力亦都差唔撚多啊嘛。 但係好奇怪，你發唔發現咧？佢做呢件事咧，佢相隔嘅時間咧，其實都幾遠。 係啊。即係買強水先唔會懷疑嘛，同埋邊啲人去買強水唔會俾人懷疑咧？師奶。 系系系， 你买强水做咩？哎呀，个水喉塞咗啊！阿师傅系咪应该买边只强水？呢只最好用噶，阿 A 师奶教我。你麻甩佬去买强水，屌你老尾！第二日即刻喂，阿 Sir 啊，有个冚家铲，屌你老尾，个捻样光光地头嘅，戴个眼镜，戴只耳环，凶神恶煞，买咗呢个老样碌强水，佢话翻去通水渠，你信唔信啊？屌你老尾，第二日塌鸠佢啦，师奶嚟，个师奶啊！唔撚知喎、啊，我呢排賣好撚多強水，師奶又有買，最多係啲師奶噶啦，屌你老咩係啲師奶大波唔大波嘅啫，我淨係留意嗱，你好撚難查嘅，通常咧靚妹買就賴嘢，師奶買咪唔賴嘢，所以我懷疑呢個女性咧，第一可能係從事一啲嘅即係以前係高增產行業嘅人，例如係保險啦，例如係金融啦。咁咧，佢咧就可能著套成套 suit 去行空，買嘅時候可能喺屋企附近啊，或者去一啲著住師奶裝去一啲嘅鋪頭買強水，翻屋企通水渠，完全係冇任何嘢你拉到啊！ 同埋你仲要咧，你諗下拎住個咁嘅購物袋，全世界都覺得你係 啊，啱啊！所以嗰個人一定係女人嚟，我覺得，仲要係著套裝行空添，完全你唔會，你個賊啊唔會，即係你一個人打劫。如果那個是女性揸把機關槍插落個袋度，你不會第一時間留意佢，你第一時間會留意一個麻甩佬高大威猛噶嘛？你以為佢先係賊嘛？分分鐘屌你老尾，原來個師奶先係。所以呢樣嘢個隱藏又好噶，女性犯罪者咧，你好多時咧都可能會走漏眼，但係呢啲人先最狼，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世界我講過好多次啊，最出名嘅尖兵啊，令到好即係當年打仗嘅時候，好多即係國家都吃虧嘅。第一。俄羅斯的女兵，第二德國的女兵，第三瑞典的女兵，出名細胸甲狼啊！你冇諗住，哇借佢有女啊！屌你死都唔知咩事細佬，佢哋出名兇狠啊！屌你，即係你冇諗住，哇係啊有閪屌啊屌你蠢到割撚咗你出嚟啊！即係呢女性喺呢、這個犯罪角度裏面，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哋可能用一啲比較柔弱嘅方法，或者我哋唔起眼嘅方法，屌你老尾最多咪屌你做下妓女啊，反下毒啊，你又錯啦！喺呢個社會裏面，屌你老尾現今社會好撚多即係惡耶啊，一等一嘅惡耶都係女性，你唔好講咩，就講呢、這個意大利嘅黑手黨，黑手黨有一個分支叫做Gomaro。過馬路呢個黑手黨嘅分支係近二十年裏面啊，令到意大利死最多年輕人口啊！咁咧喺以巴戰爭二十年裏面都冇意大利二十年裏面死咁多嘅年輕人。過馬路嘅主持人全部都係女性，點解？因為嗰啲黑幫大哥拉成日用拉正佢老婆。咁佢老婆喂，你唔食啫，下面班僆仔要食，我又食慣攤慣，你唔做咪我做咯。直头佢哋自己坐翻大哥个位，更加狼，更加凶狠。即系女人有时凶狠上嚟咧，就唔到你讲嘅，等于个贵师节啫嘛，系咪贵师节啊？嗰、那个叫 贵师节。 贵师节。 哦，琴日嗰条捻嘢。 贵师节咧又俾人斩，咁咧贵师节俾人斩咧，个女人咧，琴日我同宝宝龙研究呢单嘢好得意。 吓。 嗱呢条女，我抄低佢个名啊，屌你老味，呢条出得名啊，报纸都出佢个名，屌你老味。咁嗰条女咧就系千金小姐嚟嘅。叫做黃海燕，咁啊26歲，仲要靚女添，報紙登咗個樣相出嚟。咁咧嗱，感情呢樣嘢啊，我哋唔談論啦，冇啱同唔啱。但系咧有一樣嘢好得意，你睇呢個女人，千金小姐，靚女，有錢，住大埔比華利山，報稱商人，屋企仲要有水嘅，點解會即係衰到咁行兇咧？佢唔係過唔到人哋話啊，係我俾人飛，佢過唔到自己。嗱，通常咧我接觸呢行啊，好多醫生靚女咧。亦都係千金小姐啦，可能屋企俾好多資源去培訓，最過唔到係咩咧？自己嗰關。 我又叻又靓，我屌你老尾，你飞我，你系咪玩嘢啊？我唔系过唔到人哋啊，我过唔到自己，我咪斩你咯，啱唔啱先？等于啲僆仔跳楼啫嘛，我考第尾，哎呀，我要跳楼，佢唔系过唔到人哋啊，过唔到自己，屌你！考第尾啊！我唔当你系一件咩嘢啦，你下次考捻翻咪得咯。佢过唔到系自己嘅关，我冇理由世界上面最尖智系我，你会俾我，你会飞我嘅大佬，我又靓又有钱，身材又好，啱唔啱啊？我咪斩你咯！即系女人有时凶狠上嚟，个社会对佢唔好，等于个强水狂徒啫嘛。哇！屌你，我又靓女，我又十间大学毕业，屌你孖士打，唔系话屌你汇丰你唔请我，我屌你老母， 掉强水先， 我咪掉强水咯。 不过我哋都唔好推测啦，我哋呢件事回顾之后，我哋仲有十件事回顾。 好， 第二件我哋回顾咩咧？ 第二件我哋回顾今年六十年国庆。嗱，中国喺呢个世界上面嘅舞台真系可以抬起头做人。喺呢几十年间，中国俾人压迫得好紧要，亦都系即系身为中国人系一个即系以前中国人即系俾人睇低一眼啦。而家中国人喺国际嘅舞台上边，唔单止唔俾人睇低一眼。人哋仲要尊重你添， 系，但系而家咧，我你都其实发现咧，其实将中国人睇高一眼嗰种尊重啊，其实咧系同你喺香港入到 LV 里边，香港嘅 sales 对大陆人讲尊重系同一种尊重嚟， 系， 尊重有好多种，有一啲尊重系会觉得，譬如话我哋对呢、這个金地， 系， 我哋对呢个德兰修女，系，咁尊重咧系一种。尊重 是由心而发的尊重。 咁但系咧，我哋对李嘉诚嘅尊重，同埋对呢个四叔嘅尊重， 就唔系啊。 嗰种尊重咧，就系另外一种尊重，即系咧 系基于佢嘅价钱牌。 有啲人系我因为基于你个人嘅品格，因为我哋社会其实即系虽然话衰话衰，但我哋对一啲人有良好嘅品格，或者做好事、好人好事。佢话前几日有个僆仔喺重庆嗰度咧，平反刘晓波，佢拉大字報出嚟，香港人嚟嘅，講緊大學都未畢業，跟住即刻俾公安拉撚咗啦，已經可能打我豬頭喇叭最多未定。咁但係即係好，你後面係點樣我唔理，但係你本身有咁嘅，你本身有咁嘅道德去做呢件事咧，我會尊敬你啦。咁但係你話其實而家 我想講一樣嘢，打岔你啊！我哋又搶個麥。琴日咧，我出尖沙咀都見到長毛支持劉曉波，咁啊～宝宝龙就问我，你有佢阿长毛就问，再有冇人想讲嘢？我真系想讲嘢啊！支持将刘晓波即场打靶。哇！如果咁讲会点咧？ 咁啊，即系其实都冇嘅。香港系一个咁民主嘅地方。 会唔会 即系爆 猪头喇叭？ 我谂都唔会嘅。香港个特点就系你中意讲咩都得。 明白。 你睇下嗰日讲话过唔过高铁嘅时候咧？有啲工联会请咗一班阿叔出嚟戴啲头盔，话我嚟争饭碗咁样啊。然后那班人走出来的时候都没人打死他们。 屌你人 家。那里围住两三千人在立法会那边，那里只有二十人在 那里。 你想想，喂大佬，你一是就一个关云长一个吕布再加上有什么杀人机。喂 你一个人打千人怎么打啊大佬。然后我觉得现在所谓中国人对你看过，譬如说喂其实美国人都有钱的。英国人都有钱嘅，即系或者日本人都有钱嘅。我哋除咗尊敬话佢搵到钱之外，哇！日本发明好多好嘅电器之外，我哋其实都对佢个民族，我哋唔敢话我哋都起码好欣赏佢，好欣赏佢，因为我哋会觉得佢哋 咪有啲教养啦，起码 系啦，喺佢哋崛起嘅时候，佢哋不过可能佢哋开头都唔好嘅。 嗱，日本系一定唔好咯，经济侵略美国。 咁但系但系你后来你都会欣赏啊，佢系一个有文化嘅地方啊，佢唔会背祖忘宗啊，放弃自己嘅历史啊，放弃自己嘅文化、啊。 中国都冇噶。 中国有，中国破四旧立四新嘅时候，呢、這个将啲寺庙拆咗啊，改呢、這个将呢、這个。 嗰个唔系破四旧立四新，嗰、那个系内乱嚟，文革。文革内战嚟噶，屌你！ 咁你仲有咩咧？ 文革系内战嚟啊！讲多次。 将呢个简体字变做繁体字，变做简体字啊！其实就 系 将我哋一啲传统有价值嘅嘢放开咗。咁但系人哋个崛起咁系唔需要靠呢啲嘢。 嗰个唔系崛起嚟啊，中国。我讲一次，嗰个系内战嚟啊，系毛泽东引起嘅一个内战嚟。 咁啊，不论啦，我就觉得即系所以中国人，即系佢而家所谓 呢、這個喺國際市上面俾人哋睇嗰一線， 因為我哋揾到錢咯。 即係我就唔、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都唔希望係入到 LV 嘅時候，嗰種 sales 對你內心嗰種尊敬咯。 但係而家講真一句啊，屌你！你 LV 呢啲咁商業嘅地方，屌你！你冇錢已經冇人崇敬你啊！屌，即係好老實講一句啊，呢、這個真係啊！你見啲背囊友入去俾人趕撚翻出嚟噶嘛？屌！ 即係唔係咁？你實際上你周身冇蚊，你又唔會行入去嘅啫。 啊，咁啊係，係咪先？有啲人係咁嘅，即係見錢開眼噶嘛。即係、不過中國人喺呢六十年裏邊就係一次嘅國力顯示，我覺得係即係中國人嘅一個偉大嘅即係起點啊。第一係咁樣樣咯。奧運係咪今年啊？上年嘅 08奧運。 咁啊，中國人喺今次嘅世界金融危機裏面亦都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嗱，喺今次嘅金融危機裏面，中國有一樣嘢好大鑊，但係中國都可以擺得平。中國有1,500,000嘅勞動力，有呢個市場嘅工廠啊，突然間因為呢個嘅即係經濟嘅泡沫爆破，有呢個工廠掟翻落農村嗰度，去到耕田。亦都失業，但是中國在短時間內將呢班人重新咁投資翻喺工廠裏邊， 因為開工。其實而家中國佢不停都走個國策，就係不停咁擴大內需嘛。係。咁而佢嗰個內需係有呢個 Polo 大眾個經濟實體所支持 㗎 嘛。即係嗰啲人本身佢哋自己真係揾到下錢。係。咁然後咪可以支持到佢哋自己擴大內需咯。 係。 係啦，咁所以係㗎。 咁今次呢樣嘢，我亦都好欣賞中國即係温家寶同胡錦濤嘅即係開闊嘅眼光啊！ 係呢啲嘢唔可以否認，即係咧呢個佢係真係叻人嚟嘅。 係呢兩個真係叻人。 佢叻人嚟嘅，佢係處理緊一個世界嘅大問題，一啲都唔容易。 啱啊！係啊， 即係呢一點我應該從心底佩服佢。 同埋講真一句啊，人哋當年屌你老尾細細個喺共青團，屌你老尾都唔知經歷過幾多政治鬥爭先上到呢啲位啦。屌你老尾，你諗下我哋呢啲曾蔭權啊，屌你老尾澳門嗰啲特首，喂大佬商家佬，一係做官仔出身，都冇經歷。过啲政治斗争，你一 冇经历啊，人生冇经历， 捞唔到呢啲咁嘅嘢。 同埋咧，你即系你，你睇下佢哋个样咧，你睇阿胡捻涛个样咧， 胡锦涛 咧 真系大奸鸠啊，大佬。 系啊，你个样戆柒柒咁样。 系啊，屌通常骗徒咧，啲大骗子咪戆柒柒咁嘅样。屌你蛇头鼠眼，你点做骗徒啊？未做咩？你人拉捻咗啦！屌你，等于我啫嘛，狗护士，你做骗徒，你个捻样，屌你老味蛇头鼠眼，行出街俾人踢兜啦！屌你。 佢真系呢个真系。馬不驚人，但係 做嘅嘢得人驚咯。即係通常啲大嘅，即係做大事嘅人都係咁噶嘛。即係個樣就戇柒柒噶嘛。等於當年上海皇帝都係杜月笙。咁你話算咧，前排咧得閒就揾下杜月笙睇下點嘅樣，哇！原來真係戇柒柒。屌你，即係你都睇唔撚出個黑崩大哥個樣，真係成碌柒咁樣。通常呢啲先係兇狠啊嘛。屌，碌柒咁嘅樣嗰啲人咧，真係唔好睇少。一係佢又真係碌柒，一係佢又唔係碌柒。屌，你話嗰啲蛇頭鼠眼樣啊！屌你！一行到埋嚟都防甩咗佢啦，你點會俾佢埋甩到身先得㗎？啱唔啱先？即係所以你話掟強水彈，話説回頭嗰、那個人一定係女人，即係仲要係一定係嗰啲 貌不驚 貌不驚人嗰啲師奶樣添，我覺得。即係你香港，你話即係要捉呢個人，我諗香港嗱，香港係一個嗰啲警察啊，專捉呢啲雞毛蒜皮嘢好出色嘅地方，大案啊通常好撚難捉嘅。香港大案就屌你老母，唉算啦。 所以都系用翻老豆成日用一個套語，冇樣睇嘅， 冇樣睇嘅真係冇樣睇。所以點解上次嗰個乜鬼嘢警察啊咩特警成出嚟講咧？鄧警成話呢啲嘢就香港警方已經盡曬，梗係盡曬力啦！屌你人大海茫茫，揾一個有正職嘅變態佬喎！屌你，你揾俾我睇。 同埋仲有即係咧呢、這個佢後來即係有啲成日咧話有啲 cam 咧拍到那個人咁樣，但係最尾都係拍唔到。 係啊， 就係因為咧，我哋而家啲 CCD 咧根本 support 唔到咧啲咁 noise， 即係夜晚拍嘢咧啲咁 noise 嘅 video。你個樣已經俾幾粒 noise 咁樣 罩住啦。同埋一樣嘢，你發覺呢個撲街咧，呢個臭閪喺邊度掉多嘅咧？次次都揀黃昏放工先嚟掉。受撚咗氣啊嘛，放工啱唔啱先？我唔會揀話啊，係喎，屌你老尾！今日兩點鐘晏晝掉，唔會嘅。你見佢次次都係黃昏掉啊，公司受撚咗氣啊，屌你唔妥，掉鳩你！即係嗰日真係好撚猛啦，咁咪即係做嘢咯。 其實咧，我係唔 係好反對啲即係一啲有怨憤嘅香港人咧做壞事嘅。 唔係你唔好做啲咁雞毛蒜皮啊，同埋咁 可以做嘅，但係咧、即係冇傷害到人啊。 係啊， 即係你譬如話 你俾個屎忽窿我係屌，你話哇係喎屌，嗰人唔撚妥喎，約阿九護士同埋阿筍哥出嚟屌個閪口爆兩次，為我歡迎。 因為真係。即係如果咁啱得咁巧，佢係我哋聽眾啊，即係都想同佢講，即係中招嗰啲人真係幾無辜啊！ 真係無辜啊，大佬！強水嘅傷害性好大啊！即係佢毀容嗰下嘢先慘啊嘛！你女人全個即係個上頭見人嘅渣都冇得剩， 係啊 係，即係嗰下嘢衰啊，大佬！ 即係我覺得即係唯一好遺憾嘅就係佢做件事係真係傷天害理， 佢特登係咁樣做噶，佢特登要你毀容噶，即係我諗佢個上司一定係女人嚟嘅，即係呢樣嘢係真嘅。 咁第三件大事回顧係咩嘢咧？ 第三件大事回顧啊！呢、這個奧巴馬攞撚咗諾貝爾和平獎，屌你老！ 係咪你要朗讀下？ 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啊！仲有一件大事想講啊！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嗱奧巴馬講一句説話就攞諾貝爾和平獎啦。個撲街唔家產講呢句説話引經據典啊！奧巴馬上台嘅時候就話：我嚟到開羅要尋求美國同埋全世界穆斯林之間一個嘅開端、一個建立喺互相尊重、互相利益。之上的開端，一個基於美國和伊斯蘭不互相排斥、不需要競爭一個事實基礎上的開端，一聽就知道這些是廢話。即是講了一句報殊，一個黑人講得出了一道，我講完之後打你，或者我不講之後打你。喂，不好意思啊，至於奧巴馬呢，齋講沒做，武術指導，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拿諾貝爾和平獎，是不是真的沒有人頒要頒給他呢？即係我，喂，唔好意思啊，阿順哥，胃氣漲，因為呢排胃出血多，所以就咁。係唔好意思啊，大家聽眾。咁嗱，喺呢件事上邊，我覺得諾貝爾和平獎嘅公信力低咗。佢為咗想夾奧巴馬，就用諾貝爾和平獎去夾佢，做一啲美國人可能唔會喺布殊政府之內裏邊做嘅嘢。咁我覺得呢件係世界上邊一個好污糟嘅事件，所以我列舉為世界大事。 都其實都係，即係咧，你話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做香，即係中國人俗稱即係俾一盞高帽你戴， 係啊， 係啊，戴你高帽，跟住然後希望你即係慎行緊規啊！喺呢、這個喺你任內嘅時候啊，千祈唔好做啲對唔住個獎嘅事。 不過好老實講啊，阿順哥，奧巴馬呢個狗係亦都做唔到一啲即係違背佢嘅獎嘅事，因為美國佬已經冇錢。即係美國佬一爆煲，經濟一爆煲，當年以戰養戰嘅政策唔能夠再用，因為你唔能夠撥咁多軍費落去啊！哇，屌你老味，哇飯都冇得食你喎，嚟買機關槍，你唔好講呢啲嘢啦，大佬，你俾碗飯我食先啦。美國佬而家嘅失業率好高，第一，第二咧內需冇中國咁勁，佢真係唔需要內需，大佬你唔好俾美國貨買喎，美國貨同大陸貨爭幾撚多倍嘅價錢，你俾啲大陸貨買得啦。我最緊要的生活保持到先，唔需要享受住。但係你而家美國佬嘅內需又唔係佢需要，即係佢真係需要啲平嘅嘢，屌你仲打壓佢，你真係冚得撚。咁所以我覺得佢亦都唔會行翻布殊政府嗰條路。下屆選唔選到佢亦都未知道。即係美國佬嘅經濟差撚到咁嘅地步，我自己有一個保持即係好保守嘅態度。第二樣嘢，我想講一單嘅國際大事就係喺2009年12月1日裏邊咧，就有一個嘅里斯本條約咧，就講咗出嚟。喺比利時首相阿隆范隆佩同埋英國政界阿扎登出任呢個歐盟嘅即係總統同埋呢個嘅外交主管。嗱，點解我要講呢單嘢咧？歐盟對我嚟講好遠啊，你就錯啦。中國。就是因為有歐盟這個的藍本，遲下會有一個的亞盟。嗱，呢樣嘢你唔好話啊，九護士你都戇撚鳩嘅，屌你個老母，你個撚樣鳩噏二四六噏我幾年啦，乜撚都係假嘅，屌你老尾！呢樣嘢你都噏撚到出嚟，你唔好話屌你聽日月球正方形嘅，兼會撞落地球嗰度，屌你老尾！個人個屎忽窿其實唔係圓形嘅三角嘅，屌你！嗱，你又錯，世界經濟因為大衰退，中國個內需影響全世界嘅時候。亞洲有咩國家可以影響到佢咧？日本仔唔得，日本仔而家自身難保。屌你老味！嗰日我睇呢、這個大前一講，嗱日本咧有一個好傳統嘅，日本咧過年啊派面嘅，即係啲人要食面過年嘅。咁咧有啲嘅機構咧就去派一啲嘅拉面俾啲人。咁咧派拉面嘅時候，以前係邊啲人攞嘅咧？阿伯、阿婆、露宿者，而家係咩咧？大學畢業生。 冇嘢做啊，大佬，唔食呢啲食啲乜啊，大佬，仲要唔系谂住排几个钟排几日喎？你唔好谂住系几千人攞，几万人去攞啊！屌，咁佢哋喺都市圈里边出勤嘅时候咧，因为佢哋都市圈揾食啊嘛，咁咪点搞咧？佢哋喺都市圈里边租唔起房，就几个大学生咧就揾嗰啲积木屋啊。砌完之後就瞓喺嗰啲街邊嗰度，佢哋好整齊嘅，即係成辣都係自己嗰啲積木屋咯。咁你又死啦！屌你老母，大學畢業瞓街啊！你唔撚陰功，即係喺呢個咁嘅市道裏邊，亞盟嘅成立，如果中國肯拉頭攬嘅話，我好相信啊！只要中國分少少餅仔出嚟，嗱亞盟一成立咗，會有啲咩好處？就好似歐盟咁一體化啦，都是日本嘅資金入大陸易咗，入去揾錢易咗，入去印尼。越南、柬埔寨、印度揾錢易咗嘅時候，哇！屌你咩事唔濟啊？而家都撲街撲到咁啦，都唔爭再蝕埋嗰少少啊，大佬啱唔啱先？咁、何樂而不為啊？ 不過你又講得啱，即係咧頭先你講起呢個年青人嘅問題咧，即係佢哋都要走去排面咧。其實你真係難怪我突然間咧個腦裏邊咧有一個咁嘅諗法，就係咧而家即係以前咧啲人創業咧，可能佢。去做到一個機構出嚟，可能中間都養十幾人嘅。但係發現而家咧，你睇到啲咩大學生咩揾到錢咁樣咧，其實最尾係養活到兩三個人。 係啊係啊，而家機構係咁。 即係嗰個規模咧，係比起往日嚟講細咗好多。即係亦都冇人諗話，哇！我做個企業出嚟咧，可以養到幾百人幾千人，冇曬呢啲嘢。 冇㗎，冇呢啲嘢㗎。 咁啊，於是乎係啊，即係你都講得啱。而家大學生，我有個朋友喺愛爾蘭。咁啊，呢個都成日走去領聖餅啦，係 咩？ 係啊係啊， 咁撚慘啊！ 即係要去攞餅乾，其實呢、這個我揾唔到食，這個講緊成日都係喺啲玩具反斗城嗰度打埋啲散工咁樣咧。 哇，唔係咁撚喎！ 然後喺愛爾蘭度揾八九千蚊個月咁樣。 愛爾蘭紙啊？ 港紙。 哦，屌佢咯！ 咁啊，交完屋租啊，俾包租婆屌鳩完之後咧，咁啊，然後開餐飯就得嘅，搭車遠啲去玩下就唔得噶啦。 不過好老實講啊，順哥睇翻香港亦都係咁啊。嗱，等於 I T 啫嘛 ，I T 嗱有一日我喺 I T 買嘢，琴日就都唔係講有一日。話説 I T 而家嘅 sales 最少啊，最少 Alice 識講國語 ，Alice 第二樣嘢英文流暢。咁點解咧？話説咧，我琴日咧就同一個阿寶寶龍就去買嘢，有個 sales 咧，有一個即係嗰啲應該係新加坡客嚟噶，睇佢個款就唔知假啦。一入到嚟講英文，哇！我見嗰條女十零歲，嗰啲英文係完全係英國口語。即係點解我知嗰啲係英國口語？因為我阿媽即係去咗好多年，咁我阿媽喺嗰邊係教啲鬼仔中文噶。佢嗰口嘅英文係全部係英國口語嘅音去到講。咁呢以前嗱，筍哥，你嗰輩可能都有，我哋呢輩識講英文咁流利，手屈一指，叻人之中嘅叻人。我唔知道你讀中學嘅時候有冇咁嘅經歷啊？我哋經歷就係、是、到中五畢業，阿 Sir 咧就寫由一月串到十二月，喺全班裏面唔知得一兩個同學識串曬。我屌你老味，由 January 串到 December 唔識串，嗰阿 Sir 激撚到喊，真係喊喎！嗰阿 Sir 啤一聲啲眼淚流出嚟，屌你！ 你咪就諗咯，呢個而家有個細路有十零歲嗰啲人，就係啱啱喺香港經濟奇蹟嗰揾錢嗰班人嘛。係 啊， 咁其實喂，大家都食過香港條水，都知道喂，掟個細路去外國梗係有得揾。 係啊，係啊，係啊。 喂，好多僆仔其實唔使多噶，你真係過去兩三年英文就好流利。 係啊，係啊， 係 啊。 你寫未必寫得好。 啊，但係講就一定掂。 講只不過溝通啫嘛，即係好似我哋講廣東話一定會講得好一樣。即係你個情況就等於一個外國人嚟到香港，哇！你睇下嗰個人講廣東話講得幾流利。咁但係即係中間我哋講嘢究竟有幾多沙石啊？即係我哋個造句能力啊，講出嚟嘅幽默感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廣東話講得好，其實有好多條件嘅，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講得好。係啊，咁樣就其實都好難判斷，但係我哋只係會覺得哦，佢咁好似平時講嘢咁樣冇問題咯。 啱，但係好叻，即係嗱喺我哋嗰輩識講呢啲英文，哇！屌你老味， 你嗰輩去外國留學嘅人少嘛？ 冇錢啊！屌你， 係咯。 嗰陣時我哋去台灣，嗱我講一單嘢俾你聽，講過一次啊！屌你，我嗰陣時我表姐啊，屌你去台灣讀書咋，喺啟德機場啊，成個家族去送機啊，點解啊？以前買張機票去幾撚惡買啊！以前唔係話嗰張機票難撲冇錢，即屋企人話去留學，哇！屌你真係好大件事，你要翻嚟一次，你嘅水腳咧 寧願喺嗰邊再讀埋書佢啦。你話去加拿大、去英國留學，去一唔會諗住翻嚟噶啦，到畢業噶啦。你而家啲僆仔話暑假，屌你冇啊，咪話放暑假，屌你星期六日都係要翻嚟香港啊，即係一樣啫嘛。而家機票平咗，以前邊有啲咩幾千蚊一張機票啊？屌幾千蚊英鎊啊？屌你老味！即係而家幾千蚊來回，交通方便咗，平咗，啲人。嗰、那個洗費可以 afford 得到。以前你買張機票，屌邊有呢啲嘢㗎？你諗下以前你做過空姐，哇！以前有個街坊做空姐咁幾撚巴閉。通常空姐會嫁啲咩人㗎？ 鬼佬 啊！一係就嗰啲咩商家佬啊！以前係嗰啲人先搭得飛機啫嘛。而家屌你阿茂阿壽，屌你老咩？阿牛醫生去新加坡七嚿幾啊嘛，來回喎、啊。即係你諗下啦，屌你老味七嚿幾，我澳門有少唔得，即係一樣啫嘛。而家機票平咗，你冇諗得。 唉，所以真係世界唔同咗啊！ 世界唔同咗，揾食艱難咗。嗱，你諗下，你 I T 一個 sales， 喂，唔係啲咩高尚職業喎、啊，即係你冇諗住咩高尚職業。哇，英文國語，屌你英文仲講到百百聲，屌你，你叫我講，屌你串咪你串 啦。而家有時啲友仔，你有時去勞工處睇下嗰啲咩？兩文三語又識九中院見一名人工三千， 唔係嘛？ 真係留公司睇下呢啲咁嘅搞笑，我都係聽啲細侄仔講嘅。 咁撚慘？ 係啊，好撚誇 張。嗱，咁我哋2009年大事回顧啊，筍哥仲有啲咩補充？ 有冇啲積極啲嘅嘢可以討論下？ 積極啲啊， 我哋越講越 頹 咁樣啊， 都有啲消極啲嘅嘢，積極 啲啊。咁 好啊，屌你老尾，咪呃靚模有啊！今年咪好撚多啲神棍屌人屎忽窿啊！屌你老尾，叫人去到信嗰啲乜撚嘢狗子。指教啊！屌你老味，我都被人困啊！有一日我话俾你听，咁我去屌喺第二间病房做嘢，无啦啦有个伙计同我讲：九护士，你一定系天道老母吓、啊！我咩啊？你屌我老母？我冇理你又俾人屌老母啊！我屌你老味，我成日喺街又俾人屌老母，不过翻工第一次俾人屌老母，仲要系同事，你咪想死先，细佬！佢话唔系，我话咧，我哋咧都系嚟自天道老母。哇！天道老母咩嚟噶呢啲嘢？系咪有波啦？屌啊！有屎窟窿屌！唔系啊！你咧有冇即系谂过食下斋啊？信下呢个天道教？ 你讲真 嘅？系啊，真系 捻癫！ 我话有咩着数啊？佢话嗱，我哋咧只要传你三宝，我只要传你三宝咧，你就可以一招升天！哇！咩一招升天啊？屌你老味！武功招式嚟嘅，一招升天。佢话唔系啊，我哋咧喺呢个世界轮回5300万年，咁你下个5300万年，我真系想你又数得咁清楚，边个讲你听噶？佢话5300万年之后咧，我哋就会轮回喺地狱。我真系想话去地狱好啊，有脱衣舞，但又何家饮食。你话上天堂日日祈祷念经，你玩嘢啊？呢啲就地狱啦，屌你细佬。佢话唔系啊，你一上到去咧就冇痛苦啊，咁咧就会好开心。我真系想话食何家饮嗰阵时就冇痛苦，食何家饮嗰阵时好开心。 咁佢最尾佢有咩產品要賣俾你咧？ 冇，佢叫我信天道， 即係佢純粹一個精神病人啫。 唔係啊，屌你伙計嚟啊！叫我去信天道神教啊！屌你咯！ 即係有見咁乜嘢㗎？ 有啊，你唔知有天道教嘅日本嗱呢、這個教義咧好得意啊！話説咧，我就講一樣嘢，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就係2009年邪教當道啊！咁你話説咧，就好多啲柒頭皮咧，就信撚咗嗰啲咩九子轉運大法，俾個小窿人嚟屌啊！屌你同人吹下燒吹九次啊，就搞到大肚啊！咁之後咧，有啲人啊俾人剪閪毛啊咁啊！話説咧，揸火車又變撚咗神棍師傅。咁點解我哋喺呢個末世裏邊啊，會好多呢啲咁嘅教義出嚟嘅？嗱，天道神教嘅仔嚟香港開發㗎呢個教會，你唔好諗住哇，屌你老尾，哇真係屌你講一番圓圓又圓嘅説話，你又信佢？人哋經過好精密嘅計算，個教派裏面嘅教義牽涉所有嘅善意，第一，第二樣嘢，向相信輪迴思想就專針對東方人，東方人係好相信輪迴㗎。第三樣嘢就係針對食齋，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啲咧，鬼佬先有嘅啫，鬼佬都有嚇。中國人最信係咩咧？靈魂嘅轉，即係嘅輪迴啊，所以我哋要食齋嗱。佢憑呢幾樣嘢去點鳩你？即係你第一，你入咗教之後完全奉獻；第二樣嘢，你信咗佢之後，屌你老母，有咩事跌錢嘅時候你跌先。即係呢啲啊，真係揾錢行業啦，筍哥。你所以話九護士，你有咩想做？有教主咯，有閪屌，有錢收，不過有監坐可能。但你搞過好似啲天道神教啲咁又唔同，啱唔啱先？即係你我哋搞過呢啲乜撚嘢？即係你俾個好啲嘅教我哋啊！即係個名嘅咩地龍神教或者咩 毒龍教、 毒龍教嗰啲咁樣樣。 毒龍轉教， 轉教毒龍轉。即係你喺呢個社會裏邊啊，2009年我話俾大家聽。人類冇乜希望，尤其香港啊，冇乜希望嘅時候，邪教咪當道。 心靈得到呢個補償咯，覺得 不過希望一零年裏邊咧有一啲有呢、這個即係有理想嘅後生仔啊，就 搞個邪教，屌你老味，叫佢哋入會。 即係其實係應該係謀求更多人嘅幸福咯。即係呢、這個、 我想同你講啊，唔係我哋唔能夠謀求幸福，唔係我哋冇理想啊。而家有理想會做咩咧？被打壓嗱。你唔好講話， 我意思唔係講有理想，係有能力， 啊、 即係 能力啊，仲 即係應該係呢、這個即係如果其實如果係有本事嘅話，就唔好搞一個兩三個人嘅公司，即係應該係令到、啊、其實我哋而家社會裏邊咧有大量嘅勞動力。我呢排有時影相都揾啲人出去幫手， 係 幫親我幫我嗰幾個後生仔，全部都叻仔嚟嘅。係咁，佢平時行行冇咩做，咁佢點咧？咁咧就商台咧呢、啊這個如真個撚樣都幾醒噶。即系咧，就知道 佢咪撚樣嘅臭閪。 喺呢個社會裏邊咧，有即係大量啲廉價勞動力。咁中中都有啲係好噶嘛。佢哋就變成嗰商台有間 production house， 但係全部係 freelancer 嘅。 哎，好聽過係喎。 揾先開工嘅啫。 嗰陣時阿 Oscar 哥咪叫我去嗰啲嗰間嘢做嘢啦，冇水收兼又揞錢出嚟喎。 講緊$30一個鐘咯，即係好過麥當勞。咁但係又即係如果出，但係出邊做 PA 唔係咁咩錢。 係啊係啊係 啊， 啊！即係呢個起碼都多一倍嘅其實。 係啊。 咁但係佢哋係用極低廉嘅價錢去請人。 係啊。 咁我就咁睇咯，即係 喂，我嗰陣時候 Oscar 哥叫我仲要拍埋嘢上去嘅喎，佢哋要求係你要拍啲嘢，你嘅 creative 有成品，嗰件作品要喺即係多媒體上面展現到。哇！屌你老母，全部蝕俾佢喎，真係。 所以唔好諗呢啲啦，我就覺得即係餘真都算係本事㗎啦，即係咧佢起碼令到而家講緊嗰啲後生仔，佢哋都叫有個地方表現自己嘅能力。 咁 係。係啊，咁即係講真，而家個社會成本咁低嘅時候，即係個人力資本咁低嘅時候咧，其實好似同而家啲人買樓一樣啫嘛。 啊！ 而家買樓息口咁低，所以啲人咪買樓咯。咁其實而家個人力資本咁低嘅時候，咁當然相對大陸嚟講都係得高啦嚇，但係你相對大陸嚟講個風險咪又高咧。 咁啊， 係啊，咁你個香港喺呢個成本低、這個風險都低嘅地方嘅時候，大家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呢個俾啲機會而家啲後生仔啊。 喂，咁我哋有啲咩諗咧？俾機會，哇！即係 production house 咁，你都要有啲 product。 我冇得諗啦，我哋窮人嚟噶嘛，點 可唔可以搞啲靚模大賽？睇啲靚模吹簫大賽啊！屌你！ 我哋冇本事啊，冇辦法。 屌你！你咪有監坐咪得咯？屌你老味，坐監都有飯食噶。 即係同埋而家啲人咧諗緊咧係人少壇嘢大， 係 咩意思咧？譬如話好似周秀娜咁樣。 另外我想你講埋先，有單嘢我想講嘅，人少即係呢度壇嘢大嘅話。 咦？你唔係拍咗我啫？ 唔係，我拍佢 hold 啫嘛。 即係你諗下，好似阿周秀娜咁樣，佢壇嘢呢個其實後邊得兩個軍師嘅啫嘛。 係。 即係呢個將嗰啲即係好似佢將所有壞嘅嘢。即係將所有壞嘅成本打埋落條數嗰度，譬如話佢整隻牙膏落個波嗰度，跟住然後肯定係會俾人話佢嚇吞精啊、剩啊呢樣嗰樣啦，佢仲出埋牙刷添，即係所有覺得可以賣炒得佢嘅 product 全部都賣，呢個就短時間裏邊賺盡佢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就係、是系你两个人冇搵到钱咯，但系即系可以波及嘅范围太少。 啱、嗱、另外我想讲一单嘢，主持人好细，但系弹嘢好大嘅 ，Chocolate 呢个牌子啊 ，Chocolate 呢个牌子而家 I T 有卖噶嘛，咁啊两条僆仔嚟嘅啫。 系咩？ 系啊，咁两条僆仔啊，加个而家同呢个藤原浩又合作，同呢个乜又合作，佢弹嘢好大啊，但系里边嘅人好细，任何嘢都外判。牛仔褲乜撚都唔會自己做，嗱以前唔係噶嘛，以前你有冇聽過個牌子 Ben Ben 啊？香港第一代嘅牛仔褲專門店，有冇著過？有冇聽過？我買過嚟著啦，我老豆買啊，所以條牛仔褲之後俾我著啦 ，Ben Ben。咁咧當年 Ben Ben 咧出咩咧？麵啦，公仔麵。Ben Ben 有出過公仔麵 ，Ben Ben 麵。Ben Ben 有出過嗰啲茶杯牙刷啊，即係小食啊嗰啲咁。第一代嘅專門店揾到盡，即係乜嘢都有 Ben Ben 粉。但係 Ben Ben 有一樣嘢，佢唔同而家嗰啲人個諗法咁急功近利。佢直頭一條拉嘅，做面自己做，做牛仔褲做襪嗰啲自己工廠做嘅。但係而家唔係嗰個全部外判噶嘛 ，OEM 噶嘛。喂，你做一出前一丁百萬檔，聽日印 Ben Ben 咁樣。即係而家啲工廠係咁噶嘛，咁所以咪得兩條友開工。佢淨係抌個 idea 出嚟已經有 只是已經可以做到嘢。 其實亦都係啱嘅，因為其實講真，你而家你要重新再起頭嘅時候咧，譬如你要組織一條生產線，再管理一條生產線，即係而家社會已經有太多 ready 咗嘅生產線喺度，佢哋係冇公開。 啱啊。 係啊，即係同而家我哋攝影一樣啫嘛。 啱啊。 呢個太多攝影師太少工作，僧多足少。啱。呢個你一定係將你唔會諗住自己去成立一個 studio， 唔會諗都唔諗咩嘢啊。 點解？因為其實就係而家嗰個社會資源。個盤太好啊！你呢個只係喺人去用人哋嘅資源揾自己的錢就夠，你又唔想再孭嗰個風險係咪？咁所以都係其實都係啱嘅。 啱啊啱啊！係咯。第二樣嘢就想回顧一下香港嘅大事，就係阿劉曉波啦。劉曉波係應該被打靶 嘅。唉，呢個我唔俾意見。 喂，咁好啦，嘟嘟嘟嘟啦，呢個有紅色啦，就嚟。 好，拜拜。